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迷额头上有未曾蒸发的薄汗，身体蜷缩侧躺，脸颊抵着柔软枕头，身体像一捆棉，沾水之后急速下沉，两次高潮后的疲累连同余力不减的酒精酿成深重睡意，一起将他往下拽。他迷迷糊糊间感觉谭燕西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，轻声问， 睡了？ 周迷似乎是嗯了一声，又似乎没有，声音更茫远。谭燕西似有无奈， 那算了，晚安。 周迷昏睡前的最后一点意识是， 谭燕西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 这点意识并未能保留到第二天。次日清晨，周迷被生物钟唤醒时，已将这疑问忘得一干二净。谭燕西比他早起，他翻个身抱住被子，顺着衣帽间的门往里看，隐约看见谭燕西站在琉璃台前的身影。他先没动弹，过了一会儿就看见谭燕西从浴室走出来，在衣帽间里换了衣服，衬衫外一件薄款的黑色风衣，挺阔面料显得他更是肩宽而腰细。谭燕西走出来往床上瞥了一眼，顿了顿又瞥了一眼，笑着开口， 醒了怎么一声不吭？ 你早上有事？ 你自己在后头慢点收拾，吃了早饭再走吧。 谭燕西低头扣好了手表，走过来伸手往他头顶摸一把。 过一阵子我休息，找个地方我们出去玩。 又是那种团建？ 就我俩总行了。 谭燕西手将收回，看见周迷置于深灰色被子外的手臂冻牛奶似的一片凉白，忍不住顺势捉着他手腕将人一把拎起。周迷跪在床上投入他怀里。秋日清晨空气已有两分寒凉，自温暖的被窝出来感觉尤其，他身上偏于硬质的风衣面料也是微凉，拥抱他时不免像是抱着一阵风。谭燕西抬他下巴，他忙开口， 我还没刷牙。 我又没嫌弃你。 谭燕西笑着要去吻他，他还是一伸手将他推开了。后头两周多，周迷见谭燕西的频次可堪频繁，谭燕西只要没那种推脱不得的应酬，总会跟他见面，不再叫司机接他去他那儿，跟皇帝叫人大备一果扛去养心殿临幸宠妃似的，而是谭燕西开车过来找他。他自己开车好像偏好那部库里南更多，停周迷公司门口也不嫌招摇。有时候周迷加班只够时间吃顿简餐，他就陪他去附近茶餐厅跟他点一样的套餐，去嫌弃味道动两口就放快，搞得周迷压力很大，叫他要不自己加班的时候就别来了吧。 你就当我考察民情，瞧瞧你平常过的是什么日子。 周迷气得夹走了他碗里的温泉蛋。至于不加班的时候，谭燕西要么去他那儿他自己做饭，要么带周迷出去吃。谭公子口腹之欲很淡薄的一个人，去的餐厅都是叫莫妮卡整理出来的，两人跟打卡似的一家一家试过去。周迷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该开个社交账号，光做这些餐厅的测评，大小也能当个尾部的美食博主了。两周之后，谭燕西所说的两人单独出游才得以成型。照谭燕西的意思， 去哪儿随他，国内国外都行。但因为只有两天时间，周迷平常上班就够累了，不想来回奔波，最终选择了北城远郊一个地方。地图定位分享给了谭燕西，他似乎颇为无语，直接发语音条过来，笑着开口： 宝贝儿，你选来选去的，最后就让我陪你去爬野山。 谭燕西称呼他宝贝儿的语气里并无肉麻，只有调侃。周迷回复他： 你不愿去的话，我就换个地方。 那就去吧，都说了随你。 周六清晨，谭燕西来接他，开着辆黑色的奔驰大 G。 他东西还没彻底收拾好，叫谭燕西再稍等等。谭燕西说待车里无聊，就上楼来了。宋满也准备出门，姐妹两人在卧室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。周迷犹豫要不要带上一件厚外套，谭燕西翘腿坐在沙发上，转头看一眼： 带着，山里晚上冷。 宋满往书包里塞铅笔盒、速写本，开玩笑的开口： 三哥，什么时候你们出去玩也带上我呀？ 想去哪玩啊？ 我想去大阪或者是新加坡环球影城。 去了也是浪费，里头有大半的项目你玩不了。 妈呀，玩个气氛总行吧。 那等你高考结束请你去玩。 我能带家属吗？ 我不就你家属。 我说的是小白。 周迷白了他一眼，谭燕西开口： 想带就带着，机票食宿全包。 宋满比了个耶的手势，他东西先收拾好了准备走。谭燕西问他： 你们学校周六还上课啊？ 不是啊，我去图书馆跟我同学自习。 那顺便送你一程吧。 嘿嘿，三哥真好。 最后周迷收拾出了一只很小号的行李箱，用得着的东西都装在里头。谭燕西开车绕了端路，把宋满送去图书馆之后，再拐个方向往远郊去。北城秋日天高气爽，天空湛蓝的黄眼睛。越往外开，高楼越见稀疏，等上了绕城高速，已是另外光景。周迷那侧车窗大开，他手肘撑在上面，看远山近野，层林尽染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，下高速是在一个镇上。谭燕西问周迷酒店定在哪儿的，先把车开过去办入住。 我没定，这镇上最好的宾馆均价200，你要住吗？ 谭燕西果真一脸嫌弃，继而笑着开口： 那你准备住哪儿？住我车里？我倒是不介意在车里。 最后半句明显意有所指的不正经。周迷抬手打他手臂一下，叫他往山上开。这野山也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不要小看那帮搞民宿的人，越荒僻的地方他们越能给你搞出花样。周迷订了山上一家民宿的小木屋，在湖边上，看买家图片，住宿和风景都还不错。一路平缓的盘山路，越往上走叶子红得越深。小木屋条件不错，北欧风格的装修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够宽敞。周迷问谭燕西： 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我们就还是傍晚下山回去吧。 谭燕西扫一眼，那表情绝对称不上是满意，但还是答应了。 这样就住吧。 中午在民宿的餐厅吃了顿中饭，下午他们在附近散了散步。傍晚吃过饭，天就黑了。周迷跟谭燕西回到小木屋那儿，屋前空地上，老板已经帮忙把火盆升了起来。1500一晚的民宿， 这所谓的私人篝火怕就占了三分之二的票价。好在火盆倒挺大，里头烧着白炭，哔哔包包的响。坐下来，前面便是一汪小湖泊，墨蓝湖水里倒映浅浅的一弯鹅黄色月亮。谭燕西这会儿坐在篝火旁，才觉得这次出行有了那么一点意思。周迷就坐在他身旁，脑袋靠在他肩膀上，手里捏着一根树枝，手臂伸远了去拨一拨火盆，一霎火光便跳跃着更亮了两分。他眼里也是亮的，忽的出声： 小时候我妈带我来这儿秋游过。 这也正是他此行原因。谭燕西闻言低头看他一眼。 那时他还没跟我继父结婚，宋满也还没有出生，就我俩，他背个大包，我背个小包，公交车倒大巴车过来三个多小时。那时候这里当然还没有现在开发的这么好，路不好走，我又还小，我们爬不到半山腰就停了。桌布铺在树下，把包里装的食物都拿出来摆上。啊，他还带了那种傻瓜相机给我拍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